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莉迪亚竟然消失了，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长篇科幻悬疑小说《超界》诡异时空，作者赫尔穆斯，演播陈光，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陈教授把陈宇叫到了他们的实验室，陈宇欣然同意了他们的条款，决定试一试时光穿梭。陈宇并没有太多犹豫，他很快就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现在他不能反悔了，他必须得接受这项实验。陈教授说道，在送你去未来或者回到过去之前，有些事情你还得了解。比如说，让张博士来告诉你，他待会儿陪你一起进行实验。从陪行的科学家中走出来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叫张天华，个头很高，看起来大约有1米9，五官秀气，较之科学家的身份，他更像是男模特。他眼角上扬，眉宇中有些傲气，见到陈宇之后只淡淡一笑。你好，勇敢的人。说实话，今天很多中国人什么都不信，连科学也不信，在这群犬儒主义者当中还有你这样的人存在，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了。你的寒暄很有特点。陈宇笑了。张天华问，你接受过抗晕眩的训练吗？没有。很好，那待会儿你就吃点晕车药，我可不希望你吐得乱七八糟的。怎么会很晕吗？当然了，即便是坐普通的出租车，如果出现连续转弯也会让人感觉到恶心呢。在虫洞里引力很强大，而且是来自四面八方，这样的引力会让我们乘坐的飞船剧烈摇晃或者是飞速旋转。哦，对了，你今天早饭吃的不多吧？ 不多，就只吃了一块煎饼而已。 那就好。张天华说，还有，我们待会儿要先回到过去，因为过去有更明确的时间坐标，我们会在无穷的时间坐标里设定好一个有限的区间，到时候你必须按照我的指令来做，否则如果违反了规则，你可能就回不来了。 那我们回到什么时候？ 设定的时间区域是昨晚9:30。张天华说道，我们需要尝试将一份文件带回来。 什么文件？ 一份很普通的文件，在昨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被我烧毁了。如果我们能回到昨天晚上9:30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能否把这份后来已经被烧毁的文件带回到此时此刻。因为在昨天9点钟的时候我把文件藏了起来，10点钟将其烧毁，所以我们在9:30的时候把文件拿回来，这个时间刚刚好。陈宇越听越兴奋，这与莉迪亚无关，而是他自身对科学的兴趣与求知欲。陈教授说， 一开始只是一个小测验，如果成功了，我们就能把你送回到10年前的案发现场，到时候你拿到了奖金，别忘了分我们一份。 陈宇笑了笑又问， 你们刚才一直说时间，那空间呢？ 嗨，这可不是牛顿的经典物理，时间和空间原本就是纠缠在一起的，在区间中，时间和空间最终还是会回到原点。我们可以控制我们所在的位置，到时候你听我的。 张天华在一旁解释。陈教授说道， 一切准备就绪，你们也准备一下，对了，给他吃晕车药吧。 张天华从口袋里拿出一盒晕车药，给陈宇吃了一片。接下来张天华就带着陈宇登上了位于实验场中央的金属圆台，其他的科学家则就位于周围的计算机那里，准备启动程序。陈宇站在那巨大的圆台之上，心情从未如此忐忑，就好像第一次去蹦极一样。然而这比蹦极更让他心神不宁，他尽可能地沉住气。张天华从圆台一侧拿来了两套衣服，递给陈宇一套。陈宇接过之后，只觉得这衣服重如盔甲。其头盔里有氧气供应，看起来有点类似航天服。他照着张天华的样子，一点点套上了这件衣服。 你刚才说有飞船？ 别着急， 张天华说。 这时陈教授说道， 你们这一身衣服挺帅气，好了，现在禁止吸烟，系好安全带，我们要启程了。 说完，圆台周围升起一道铜墙铁壁，把他们围在了里面。陈宇仔细观察，见着金属圆柱体一直延伸与实验室顶部结合。这时他们才发现，整座实验室的形状竟然酷似一座金字塔。 仿佛看出了陈宇的心中所想，张天华说， 没错，我们给这个实验室的命名就是金字塔。 此刻金属壁已经将他们完全包裹在内，顶部有一道亮光射入，一旁出现两个类似船舱一样的东西，甚至有些像棺材，里面铺满了安全气垫。 这个就是飞船？ 陈宇大跌眼镜。 是啊，世界上最丑的飞船， 张天华打趣道。随后他先进入了一个这样的类似棺材一样的飞船里，然后躺在里面，就有三条安全带分别绑在他的肩膀处、腰部和脚踝。陈宇也进了另外一个棺材，将防辐射玻璃做的棺材盖盖上，并且系好了安全带。 现在我们做什么？ 你有两种选择，可以闭眼，也可以睁开眼。 有什么区别吗？ 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只是闭上眼之后晕眩的感觉会好一些，就好像在梦里从高空坠落一样。 陈宇这会儿有些犹豫了，无论他对科学有多么大的兴趣，还是迫切地想要破解当年的案子，见到莉迪亚，这些在碰到有可能死亡的情形下，他还是有点退缩了。但他最终咬紧牙关，不再吭声。他一会儿闭上眼睛，一会儿又睁开眼睛，脑海里思绪纷乱，让他根本控制不住。这时舱内传来一阵倒计时的声音，还剩十秒钟。陈宇已经隐约感觉到周围有一种莫名的震动，和以往所感受到的任何感觉都不一样，周围的一切都如在哈哈镜内一般。在混乱之中，只听见张天华说道， 虫洞打开了。 陈宇下意识地闭上眼睛，他感觉身体在飞速旋转，胃里一阵恶心，刚才吃的晕车药似乎也无法完全抵挡这阵恶心。他很想睁开眼睛看清楚虫洞内的一切，可是本能驱使他紧闭双目，全身蜷缩。他双脚已感知不到地面，因为整个身体就好像是一颗不确定的粒子，在一个扭曲的时空里横冲直撞。一阵极度晕眩之后，他忽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又开始有了重量，他全身都紧绷着，感觉到身体里的血管已经膨胀到接近崩裂的程度。大约过了好几分钟以后，他感觉到张天华已经从旁边的棺材里出来了。 怎么样？ 张天华在一旁问。陈宇这感觉身体就快要炸开了，他能感受到死亡离他非常近，但是他却没有感到害怕，他只能大口喘气，无法完整地说出一个句子。大约 又过了几分钟，身体才渐渐放松。他缓缓睁开眼，看见张天华坐在他旁边，也是满脸疲倦。整个圆柱形金属壁仍然存在，他们下方依旧是那个圆形金属台。我们还在原地？ 对，空间上是这样，但是在时间上我们已经回到了昨天晚上了。 你这么肯定？ 不知道啊，但如果没有成功的话，我们刚才的罪就白受了呀。张天华说，来，我量一下你的血压。 说完他拿出了一个和拇指差不多大的仪器，在陈宇的额头上来回绕了一圈， 结果显示陈宇此刻高压170，低压是110。哎呀，希望我能比你好一些。张天华又给自己量了一下，结果高压是160，低压仍是110。啊，我和你差不多啊，看来以后我们还得把时空旅行改造得舒服一点。 张天华无力地说。 你能站起来吗？ 陈宇深吸了一口气，心跳渐渐趋于平稳，但是他的两条腿仍然有些颤抖。他慢慢地坐起身来，身体几乎没什么力气。 我们怎么出去？ 话音刚落，整个金属壁忽然缓缓降落，回到了圆盘之内。两个人又回到了实验室中。陈宇下了圆台，见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科幻悬疑推理小说《超界诡异时空》，欢迎您继续收听。 现在真的是昨天晚上9:30， 跟我来吧。 张天华带着陈宇离开了世界总部。陈宇出来后所看见的第一幕就是漆黑的夜色，也不知他们此刻的所在究竟是不是昨晚。他们开始穿越虫洞时还不到中午，而穿越的过程也就几分钟而已，也就是说时间确实发生了改变。他虽然早有心理准备，却依旧被眼前这一幕寻常的夜色所震惊了。张天华说， 我们现在应该已经回到过去了，我们最好在闭合曲线内返回，否则我可不能保证这个闭合曲线是否还能起效啊。 就算被困在这里也只是晚了一天而已，能改变什么？ 哎，千万别这么说啊，这会产生很多麻烦的。 张天华说， 走吧，我们现在去找那份文件。 那份文件在什么地方？ 就在对面那家餐厅的洗手间里，我之前就把它放在那里了。张天华说，这会儿应该还没被烧毁。 两个人穿过大马路时，陈宇看见对面大厦外墙上的电子钟所显示的时间正是晚上9:35。身旁有个男子匆匆走过，他忍不住拉住那个男子问了一句， 先生，请问今天是几号啊？ 那个男人愣了一下，看了陈宇一眼，不耐烦地说道， 16号。 张天华带着陈宇来到了街对面的那家餐厅里。 我觉得我们吃一顿昨晚的饭会比较有趣。 好，你去吃饭，我去找文件。 张天华去了后面的洗手间，陈宇点了一盘水饺，坐在一个角落里等待水饺上桌和张天华带着文件回来。可是他等了10分钟，水饺已经上桌了，张天华却依然没有从洗手间出来。 起初陈宇并没有在意，他想张天华或许憋不住了，先得把17号的事拉到16号晚上再去找文件。他开始吃饺子，可是饺子吃到一半，张天华仍然没有从洗手间里出来。陈宇觉得有些不对头，他匆匆两口把剩下的饺子吃完，也去了洗手间。 张天华在洗手间里来回地转悠，他似乎并没有找到那份文件。 怎么了？没有找到？ 奇怪呀，我这份文件是绑在水池下面的一个水管上的，不可能有人低头去那儿找什么东西。 那会不会是小孩的恶作剧啊？ 不知道。 你是侦探，你来调查一下。 陈宇觉得很好笑，没想到科学家也需要侦探帮忙。他首先低头找到了张天华所说的那个藏着文件的水管，位置确实很偏，一般人根本不会发现那里。张天华眉头紧锁，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陈宇仔细看了一下，他发现管子上的灰尘很厚，下方也没有被碰触过的痕迹。他分别探查了水池下方的每一个角落，结果都是厚厚的一层灰。他虽然没有带任何工具，但是凭借他多年探案的经验，他基本可以确认这个水池底下已经很久没有被人动过了，看起来也从没有被人放过什么文件。你想听听我的结论吗？陈宇站起来说，没有人动过这里，但也没有被摆放过文件的痕迹。 不可能！ 张天华惊愕了，他不信陈宇的推论。我没有带工具，看不出指纹，但是上面的灰尘绝不是几天内积累的，而是经年累月才会有的结果，所以我认为这里已经很久没被人打扫过了。张天华不知道怎么理解，可是事实就是这样，他刚才已经找了很久，也的确没有找到任何文件，甚至连碎纸屑都没有发现。他摇着头说道， 这看来科学家加上侦探也难以解释宇宙中古怪的现象。 那我们下面该怎么办？那份文件很重要吗？ 没什么用，只是一些简单的运算方式而已，我随口就能背出来。 张天华说， 但是我现在还没法解释为什么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在我们回来之后却改变了呢。 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还是混沌理论？陈宇追问。 不确定，我现在理解为什么爱因斯坦那么讨厌量子力学了。 张天华对眼前的这个结果感到很懊恼。陈宇笑着说， 别这么说，你可是研究量子力学的人。我们先走吧，饺子我已经吃完了，两个男人总在厕所里待着被人看见不好。 两个人走在昨夜的街道上，他们都有一种感觉，现实当中的科技比科幻电影里的科学理论更加空虚阴冷，因为没有什么明显的反作用力与之抗衡，就好像他们是两只离群的蚂蚁，被任意丢弃在某一个角落，无人问津。他们来到街边的一座公园里，在长椅上坐了下来，即便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但仍有一群老太太在公园里跳广场舞，放着那些神曲。 我很喜欢这句话，我们待在昨晚的10点钟里，那时文件应该已经被烧掉了。 陈宇说， 这谁说的？ 我说的，如果我写小说一定会用到这句话。 陈宇说，这一切都让我感觉到很奇怪，比如如果我们在这里待了2个小时，那我们回去之后是否那里的时间也往后走了2个小时呢？ 这个我都无法确定。张天华回答， 我们这项技术仍在实验当中，我们要记录所有的数据，最终得出一个精确无误的结论。 精确无误？如果时空变慢，弯曲，被虫洞贯穿，那么就很难做到精确无误了。 就好像我们穿越虫洞用了多长时间，这个时间又是否等同于虫洞之外的正常时间？ 张天华说，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得到的数据。我们到达这里时是9点半，当我们返回时再记录一下时间，然后在原先的那个时空里看看他们的时间与我们的时间前后差了多少。 还有，我们能看见过去的自己吗？ 陈宇追问。 没人证实过，但我认为不太可能。 为什么？ 张天华说， 我也说不清楚，不过如果是一个科幻故事，那么作者一定会假定一条规律，让他们彼此见不到。 陈宇说， 可是这是现实，所以到底能不能，我觉得还是应该验证一下。 好，那走吧。 走，最 最起码你们没有让我验证杀掉我的祖母后会有什么后果。 陈宇站起来， 哎，你家住哪儿？ 南门大街19号五楼。 那你昨天这个时候在做什么？ 在床上看电视。 看什么电视？ 晚间新闻。陈宇听了忍不住笑了起来。两个人一路朝前走，穿过好几条街，终于来到了南门大街。此时已经是12:20。12:20，你在做什么？ 看电视。 张天华回答。 还在看晚间新闻？ 不，应该是电视里放的一部老电影，你应该看过，就是周星驰演的《食神》。 下集当中，张天华和陈宇两个人想验证一下回到过去以后，过去的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于是他们徒步去了张天华的家。但那里的现实却让两个人大吃一惊。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莉迪亚竟然消失了，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长篇科幻悬疑小说《超界诡异时空》，作者赫尔穆斯，演播陈光，欢迎收听。 鞋都领了吗？瑞麟羊奶赞助健步走公益活动，免费发放健步鞋，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新朋友，都能到店免费领取老年专用健步鞋一双。这几天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真的是要爆炸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但是提醒您啊，报名时间只剩今天明天最后两天了，还没有行动的朋友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话说这鞋子呀真是好，专为中老年设计，采用防滑鞋底，舒适透气轻便。那跳广场舞、散步遛弯、快走慢走、遛狗遛鸟，只要您出门啊穿着总没错，就是舒服省事儿。这脚一踏一蹬，不用系鞋带，直接就能出门了。 是， 现在您赶紧趁着今天明天最后两天的活动机会，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免费领取一双。 每次都这样，你看手机尾号142596371659的朋友手速都是够快的，同时呢也是带来了一连串的不相信、说真的是免费送吗？一双专为中老年打造的健步鞋，说免费送就免费送，还真是。多年信誉品牌瑞麟羊奶作为健步走活动唯一赞助商，本次就是免费发放，只要您年满50周岁，信任并认可瑞麟羊奶品牌的新朋友，就能免费领取健步鞋一双，具体鞋码跟客服做备注即可。但是本次活动只针对北京开放，名额稀缺，大家听到就千万别错过。电话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不过要提醒到已经拨打4007106108报过名的朋友，就不要再次拨打了。系统会自动筛选每位朋友呢，凭借身份信息和手机号码只能限领一双。那如果您有朋友或者家人也想要免费领取健步鞋的话，可以提供相关证明。那鞋子呢数量有限，今天明天是最后两天报名，犹豫就晚了。免费申领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通过这几年的推广，瑞麟羊奶名气真不小，在全国各地都开设有专卖店，参与公益活动并广受好评。作为春季健步走活动唯一冠名赞助商，也借此提倡大家多喝羊奶，终身喝奶，超高含钙量，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大家要有意识对自己的身体多加关注。推荐多年好评无数的瑞麟羊奶赞助公益健步走活动，只要您年满50周岁，认可瑞麟品牌，愿意推广国货好羊奶的新朋友，都可以免费领取健步鞋一双，没有任何门槛，就是免费领取。 喝品质好羊奶，迈开大步走起来。本次活动呢只针对北京开放，年龄在50岁以上，认可瑞麟品牌的新朋友都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都可免费领取老年专用健步鞋一双。 鞋面宽松，双脚释放，贴合足弓，并采用防滑鞋底，保证每一步走起来更轻松。专为老年朋友打造，您得速速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因为报名活动只剩下今天明天最后两天，自己报过名的跟亲戚朋友、跳舞散步遛弯的街坊邻居都宣传宣传，瑞麟羊奶赞助健步走活动免费赠送健步鞋了。一个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就能免费领一双，保证免费，全场免费。 看到天津的朋友在问能不能领取，抱歉，本次活动呢只针对北京开放。那其他城市的朋友别着急啊，后期会陆续展